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15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信里指出，伟大的金日成主席80多年的生平是杰出的领袖和卓绝爱国者神圣的一生。他以卓越的思想、非凡的领导和高尚的德望，把主体革命事业引向了胜利，而且充满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并呕尽心血，来把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和荣誉提升到了最高境界。他所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因为竭诚拥戴又一位我们民族的卓绝伟人、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所以一向走过了乘胜长驱的道路。竭诚拥戴当今时代最伟大而出众的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民族的领袖，是全体同胞至高无上的光荣和最大的幸运。因为有伟大的金日成主席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宝贵的统一爱国遗产，因为有白头山卓绝名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英明领导，所以民族的夙愿祖国统一必将得到实现。全体同胞要在一个统一强国尽情享受幸福的历史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